共产党、俄罗斯共产主义者缅怀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委员会，缅怀伟大的金日成同志瑞典委员会，缅怀金日成同志委员会和缅怀金日成主席塞尔维亚全国委员会，最近分别在俄罗斯斯德哥尔摩、冰岛雷克雅未克和毕尔格雷德宣告成立。缅委会决定在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逝世22周年之际，举办各种政治文化活动来称颂他的革命生涯和不朽业绩。